不为他而放散，我不能就这样被打翻，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在双十一前后发布了电子商务领域的黑名单，目前共梳理出黑名单企业6440家，其中首批的500家已在信用中国的网站公布。针对连续的阴雨天气对秋粮收获造成的影响，国家粮食局等三部委日前紧急通知，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帮助农民售粮变现。2018年空军招飞的简章日前发布，大学生的飞行员入校即享军官待遇，毕业后授予空军中尉军衔。第27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最近揭晓，来自全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287件作品获奖。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我国长征火箭正在开发基于固体运载火箭的海上发射服务，有望明年实现首次海上的商业发射。英国积极引进了中国的教学经验，计划本月底出版一套由上海小学数学教材翻译而成的真正上海数学教材，并在明年初引入英国小学课堂。2018年高考报名启动，网上申请的时间为11月9号至12号，网上报名至缴费的时段为11月17日至20日。 团栾呢，是我认为音乐与本人的真实性格最为接近的，听歌会如见人一样。他的歌和本人的浪漫顺畅天真易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奇怪的音阶，总是呢很柔顺安适。刚刚呢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童安格《爱让世界更美》。在90年代末期，内地华语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已故的陈琳，一位是丁薇，另一位呢是被三宝老师推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源于那首《把耳朵叫醒》，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与金海心对号入座。他那轻飘很稳的声线，高音区的精准稳定，对歌曲的带入也把握得相当得当。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新装修出价权就找北京新上居，十年大品牌，以独特的工艺标本兼制，清除室内装修污染。咨询热线13910465430，13910465430，诚招全国代理商。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

这是那一首关于前任的歌，分手并不是故事的结尾，还有许多细微的过程在心底发酵，怀疑与猜测操控着我们的情感神经。歌词里的字里行间都表现出爱情中极大的戏剧性、悬疑性与想象的空间。奶茶也唱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不安与不确定。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来自于一位女歌手，这首歌呢只听歌名就有一种小幸福的感觉滋生心底，听到梁静茹《暖暖》。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日前的中央军委发文表示，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全军绝对忠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目前我国公路的桥梁数量已超过了80万座，高铁桥梁累积长度超过了1万公里，长江大桥总量达135座。国内首个穿越百米溶洞的隧道高山隧道昨日顺利贯通，铁路建成后呢，从重庆到长沙的时间将缩短7个小时。针对两批次65万余支白破疫苗的驾校指标不合标准规定一事，疾控中心有专家表示，该两批次的疫苗安全性符合标准，接种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近日，北京发现了一株名为北京无蕙兰的兰花新品种，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以北京命名的兰科植物，全世界也仅有7种。环保部在京召开专项行动2017年第三次视频会，表示长江经济带11省126个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污染隐患将全部清除，群众饮水安全的保障水平将得到初步提升。最近，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分组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微商或将纳入法律的监管范围。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负责人最近表示，订票平台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搭售，但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 听说呢，自信爆棚的人都不太喜欢提早出门，总是呢掐着时间做事情，从来不预估会出现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呢，公司爱迟到的总是住得比较近的人。关于上班的迟到，有人呢可能是为了纠结穿哪件衣服而耽误了时间，还有的是天气逐渐转凉，赖在被窝里呢实在是不想起床，更是有呢刷手机到天明根本睡不够的。那么你平时会上班迟到吗？为什么上班迟到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关于迟到，你见过哪些奇葩的理由吗？欢迎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今天的留言讨论。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持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什么都愿意为你。

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哦、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 对于公司的人来说，迟到没被发现绝对算是一件幸运事情。退一步讲呢，虽然被发现了，但是迟到的理由获得老板的谅解也应该算是一种幸运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呢，你常用的迟到理由或者你听到过的奇葩迟到借口是什么呢？一项社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呢，13%的上班族每周至少迟到一次，24%的人每月迟到一次。而职场常见的几种迟到的理由分别是呢，27%的人抱怨交通堵塞，10%的人说为孩子上学或上幼儿园准备耽误了时间，11%的人表示睡觉睡过了头。看到了一位叫百丽的听众回复的比较有意思，他说我的左转转向灯坏了，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向右转。也还好呢，地球是圆的，要不然你还真回不来了呢。那关于奇葩的迟到理由，你都听过哪些呢？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我都看得到。 怕真心出了解， 怎么说？

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上班迟到呢，是很多上班族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说呢，偶尔一次还可以拿来原谅，可是你如果经常的迟到，老板就会问了，为什么上班总迟到？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人说夜太美舍不得睡，也有人说原谅我一生不羁爱赖床，还有人说耳朵不好使，闹钟是个摆设。而远在呢大洋彼岸的欧美，有人这么说，因为地铁站太美，舍不得离去。我想你们是肯定没有来看过我们的地铁站，我们的地铁站更美，美的比公园的人还多。你呢是舍不得离去，我们呢是使劲的挤不出去。所以说这个老板还是要体谅一下坐地铁上班的小伙伴呢。你有听过哪些有意思的上班迟到的理由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留言互动的你也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